藏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山歌牵出月亮来，来自歌手严当当。这首创作新民歌在当年真的可谓是炙手可热，获得了包括中华民歌盛典十大金曲奖、中国原创歌曲奖十大金曲奖、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流行音乐新作品一等奖等等在内的众多奖项，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所青睐了，纷纷推出属于自己的演绎版本。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请各位跟随严维文的歌声去到山西，来听一听他为你讲述的汾河流水哗啦啦。 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看夕阳。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草原是个爱情海，爱情海，来了就让你难以忘怀，难以忘怀。红颜生生，生生期待，蓝天上飘着遥望你的云彩。草原是个大舞台，大舞台，来了就让你尽情开怀，尽情开怀。唱调悠扬，醉了暗淡，琴声是我思念你的表白。我在草原等你来，草为你绿，花为你开，花情海，爱情海，来了就让你难以忘怀，难以忘怀。红颜生生，生生期待，蓝天上飘着遥望你的云彩。我在草原等你来，心为你跳，梦与你在，梦与 青海，我在草原等你来，等你来，等你来。 勇气和爱。 数字歌手乌兰托娅的个人第六张同名专辑主打歌《我在草原等你来》，有着绝对草原女主人的姿态，对不对？向我们抒发着对于家乡、对草原的民族情结，也是展示着蒙古族人那种赤诚热情的豪爽性格。是的，这个季节的草原还真的是很值得你去亲密接触的。中场前我们就继续停留在这里，为你请出鸿雁组合带来另一番草原的音乐景致，分享一首诺恩吉亚。诺恩吉亚是蒙语音译过来的，是一位蒙古族姑娘的名字。 罗希卡林河边的那滩青山马拉那马红张暖吉呀，暖的哈山哈拉吉呀吉。 这是一首科尔沁的民歌，长达30段，现在呢已经搜集整理了有16段，描述了美丽善良的蒙古族姑娘罗恩吉亚远嫁他乡的凄婉故事，也是展示了古老草原悠远的历史跟独特的民族风情。歌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继续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老哈河水长又长，岸边的骏马驮着桨，美丽的姑娘诺恩吉亚，出嫁到遥远的地方，海清河水

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目前仍在高温黄色预警中，双休日期间本市依然维持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出行请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老人小孩等体弱人群及室外工作者要特别做好防暑措施。另外，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大，请大家注意节水节电，住老旧小区的人还需要对电路进行检查，排除隐患。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老朋友的眼睛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老爱你。很想唱，那就写歌，那就抄一首歌，1-6-4-5和弦扫着。我好累，借个肩膀给我，或者是个拥抱，给我疲惫的心温暖呢。谁不知道我从遥远的新疆走来，和家人说拜拜。幻想着外面的世界依然的精彩，却站在大叫声发呆。哦，依然觉得自己能够开心快乐，我觉得自己还不错。只是岁数已经越来越大了，我们心中都有一首春天的歌，去找寻自己的生活。只要记得那时的梦想，我就要放声的唱。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老朋友的眼睛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心快乐，我觉得自己还不错。只是岁数已经越来越大了，我们心中都有一首春天的歌，就找寻自己的生活。只要记得那时的梦想，我就要放声的唱。幸福在哪里呀？幸福在哪里？幸福在那老朋友的眼里。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老爱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你。 融入了我们熟悉的童谣，以新疆地区的民歌音调做衬底，很活泼很风趣的一首创作新民歌。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歌手艾尼瓦尔，将自己包揽了词曲唱的《会唱歌的老爱你》。 李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请各位继续驻足在此刻瓜果飘香的新疆，来感受另一番完全不一样音乐风情。有请阿布杜拉带来这首《忧愁》，歌词的大意是：忧愁日夜陪伴着我，爱恨情仇充斥着双眼，痛苦使我的心灵粉碎，我是否在和负心人作伴？到东北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如果要让你挑选一首中意的歌来表达你对那片黑土地的感情，你的选择又会是什么？我会选近年来安与骑兵推出的这首《幸福家乡》。浑厚的鼓声融入了安静细腻的歌声，不仅让人能够充分体会到北方人特有的那种粗犷和豪爽，也将江南的温柔细腻结合得恰到好处。音乐很有质感，真实又质朴的声音给人印象深刻。 来听听看。 松花江水长又长，煮酒泛舟在肩上，随风飘来一阵香，鱼迷入腹心肠。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歌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要过火呀嘞，我就来推你嘛， 推我嘛， 推你嘛， 推我嘛， 推你嘛， 推嘛， 推嘛， 推嘛， 推嘛， 没我我上两船嘞， 少公我好喜欢呐、啊。这条船呐、啊，在浪尖上点呐、啊，我的那个心呐、啊，在漩涡里转呐、啊。没把你唱的那个龙船调，我等了好多年。你说我，你说我，那么不喜欢呐、啊，那么不喜欢，没玩嘞。这两岸呐、啊，两岸花在笑啊， 花在笑啥子呢？ 笑你上了船呐、啊，你可是当年的美娃嘞，我等了你好多年， 我又不是当年那个美娃啦， 我也不是当年那个少公啊。唱嘛，你快唱嘛！ 梅花要过火呀耶，拿过来推我嘛！ 梅花要过火呀嘞，我就来推你嘛！ 推我嘛！ 推你嘛！ 推我嘛！ 推你嘛！ 推嘛！ 推嘛！ 推嘛！ 推嘛！听我说，你看那羊雀呀，羊雀又在唱啊， 羊雀唱啥子呢？ 唱我俩好浪漫呐、啊！ 一首一首的那个龙船调，总唱也唱不完。 连续分享到了两首歌，分别是春雷大雷的描述湖南地域风情的八百里洞庭美如画，以及融入了经典湖北民歌的一首来自魏金栋和燕飞共同演绎的新龙船调。很有意思对不对？湖南湖北相隔不远，哎，还都和湖泊船只有关，鱼米之乡近在眼前。那想想这样的一些有水的地方，你是不是觉得立刻清爽了很多呢？这些日子以来真的是太热了，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换一种思维方式去生活了。想一想看，再有四个多月，我们可是要花钱来取暖的咯。哥，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愿意留声。我是刘慧，最后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分享雪莲三姐妹的西藏九歌。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下儿把人情干儿呀，我们将来谁呀？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